雨过白露中，流连铜雀楼，斜阳染幽草，几度飞鸿摇曳了江山远帆。回望灯如花，微雨人闲休，心事情书浓，牵我双手，任发丝缠绕双眸。 所以牵挂满天，幸福在流传， 流传往日悲欢眷恋。 桃心多娇美， 浓翁把托来郎要将，划破我心湖水。春意浓翁春心暖，故里柳叶吹。燕儿笑望心相依，浓为一郎陶醉。春意浓翁春心暖，故里柳叶吹。燕儿笑望心相依，浓为一郎陶醉。山多青翠，湖上鸳鸯花间蝶，双栖又双飞。情切切切意绵绵，无言只相对。闻远处歌声传，春日醉陶醉。情切切意绵绵，无言只相对。但闻远处歌声春日醉陶醉，春日醉陶醉。 山歌泪，这边延延长来那边河，哦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多，弯又多。长山歌这边延延长来那边河，哦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多，哦弯山歌泪，这边延延长来那边河，哦那边河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多，弯又多，山歌好比春江水，不怕叹弦弯又多，弯 诸法空相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是故空中无色，无受想行识，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眼界，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明亦无明尽，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，无苦集灭道，不知因所得故，菩提萨埵，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无有空无，远离颠倒梦想，究竟涅槃。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不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无上咒，是无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嘎帝呀帝玛达 Тэнгэрэг ширтэн би чантай. Thank you. 节整齐，心机有致，动静有法，为之福德。择此而说，不道恶语，世人厚颜，不言于人，为之福也。官宦臣贿，浮世仙界，无欲一世，山不苟入，为之富荣。贪心放之，不好细想，借其旧事，一方宾客，为之福公。山外女子，皆须私心，福德、富也、富荣、富贵。山外女子，私德皆德，心结家身，天下皆和。 Yeah. 长马怎奈一人泪两行，一人独唱伴月光，唯有孤雁共徜徉。柳叶轻下淌，貌似心已伤，一意共叹万风扬。人说两情若再永相忘，奈何与君共去梦一场。戏中人断肠，梦中暗思量，自问手中鸳鸯为谁放。回望月下孤影渐苍茫，不解风情落花让身旁，戏中两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人群独上一红妆。 下戴红妆，不知伊人为谁赏。鸟儿上成双，像一对长廊，怎奈伊人泪两行。伊人独唱伴月光，唯有孤影共徜徉。柳叶轻下淌，貌似心已伤，欲以共叹晚风凉。日说两情若再永相望，奈何与君共去梦一场。戏中人断肠，梦中暗思量，自刎手中鸳鸯为谁放。回望月下孤影渐苍茫，不解风情落花绕身旁。戏中凉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人群独上一红妆。人说两情若再永相望，奈何与君共去梦一场。戏中人断肠，梦中暗思量，自刎手中鸳鸯为谁放。回望月下孤影渐苍茫，不解风情落花绕身旁。戏中凉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人群独上一红妆。戏中凉茫茫，梦中在心上，人群独上一红妆。

心上人，睡呀么睡不着，我只怕他找不到，那叫我怎么好。秀太阳高，好呀么好风飘，一心想着他呀他，我想得真心焦，为了那心上人，起呀么起得早，那路迢迢，我情愿多辛劳。到老，除了他我都不要，他知道不知道，除了他我都不要，他知道不知道。 Thank you. 桃红柳绿，初心而飞，风随桃花香，蝶舞桃花飞，晚霞不思归，月儿深深醉，深深醉。我已醉，不思归，月儿深深醉，深深醉。我已醉，我已醉，人爱桃源姑娘美。我已醉，我已醉，我已醉，人爱桃源姑娘美。我已醉，是谁？我是谁？ 失落 的帘子，每一年为你花开一次，多少人赞美过莲的矜持，谁能看懂莲的心事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，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，慢慢风干变成旁枝松子。就从那一天开始，每天仰望你绿色的窗子，无声地呼唤你名字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花开一次，多少谁能看懂莲的心事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，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，慢慢风干变成旁枝松子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花开一次，多少人赞美过莲的矜持，谁能看懂莲的心事。我是你500年前失落的莲子，每一年为你心碎一次，多少人猜测过莲的心事，慢慢风干变成旁枝松子，慢慢风干变成旁枝松子。 一夜枯荣 问苍天，此生何必。昨夜风吹处，落英听谁细数，旧闻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苦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。朝露昙花，咫尺天涯，人道是黄河逝去，历经东流去，八千年余啊，一夜枯荣，问苍天，此生何必。昨夜风吹处，落英听谁细数，旧闻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骨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。昨夜风吹处，谁细数，旧闻里苍穹与风浪里，谁人与共千秋北斗，遥共寒骨，不若神仙眷侣百年江湖。 到晚安，无事里睡了到下南江，江水滔滔流不断啊，抵不过毛竹溪畔清澈，啊咿呀咿子呀，毛竹溪像太阳啊，它指引着人民前进的方向。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呀，幸福的日子万年长，哎呀一字呀。 酸难为天。 天给的苦，给的再都不管，钱不该玩，还不该放花怕孤单，梨花儿谢了，莲心也埋，太春也归来，身何在？ Mm-hmm. 上山采茶，歌声荡漾山坡下。年十七，年七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像一朵花，他希望总有一天把你摘回来。村里姑娘也会羡慕，羡慕你像一朵花。年十七，年七十八，偷偷在说悄悄话。羞答答，羞答答，梦里总是梦见他。梦见他。

此同舟，梦休悲好兮，不是苟知心几番而不觉兮。得之忘词，山有木兮，木有枝兮，星月君。君不知，君不知，君不知， 今夕何夕，夕蒹葭中流，今日何日夕，得同舟，梦休悲好兮，不是苟持心几番而不觉兮。 好心不 心几番，爱而不觉兮。指望曾山有木兮，木有枝兮，星月君兮，君不知，君不知，君不知， 今夕何夕，夕剑中无中流，今日何日夕，得同舟，梦休悲号兮，不是苟持心几番，而不觉兮。